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和民主刚果全国逐地纵向研究晚会、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、德国反电论坛的网站分别在13号到16号期间上载了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参加者写给美国的公开信。